我告诉你，中国府一顿螃蟹宴20两银子，够咱们庄稼年过一年呐！我看着真心疼啊！你说呀，二奶奶呀，那螃蟹宴让我搅了，老祖宗没怪罪我吧？ 没有，老祖宗今天玩的可高兴了，这会子呀正歇着呢。 哎呦， 嗨，姥姥，就是我那女儿啊，又咳嗽发热了，也不知道怎么着，她经常得病。 哦，那 托佛，等我回家多请些高香，天天给你们诵经念佛，保佑你们无病无灾。 姥姥，您经见得多，给破解破解，大小姐得了啥病啊？ 哟，这 你有啥说啥。 好，二奶奶呀，大小姐是豪门贵体，阴阳失调，骨弱筋脆。大小姐是金枝玉叶，她经不起磕碰，都怪二奶奶您呢忒疼她了。 是啊， 那哪像我们庄户人家孩子，那是舍利开胃，扶正驱邪，气血充沛呀，那石头石头都能化成六浊。二奶奶，您说我说的对呗？ 姥姥说的有理。姥姥啊，您给大姐起个名儿，一来呀借借你的寿，二来你是庄稼人，穷户人起的名儿啊压得住。 既然二奶奶这么瞧得起我，我就造此一把。大姐是哪天的生日？ 七月初七。 七月初七，七月初七，哎呦巧了，七月初七正是牛郎会织女，就叫她巧姐。往后啊风凶滑稽都从这个巧字儿上。 太好了，借姥姥的吉言了。平儿， 哎， 把给姥姥的礼品拿来吧。 哎， 礼品， 把礼品抬上来。 来了。 那一年以 后出大事，现在你哪都知道了。 你别说废话了，再废话都赶不上了，快点。 这交出外官，一世凌弱，辜负朕恩，有辱祖德，着革去世职，亲自。 是那红楼梦，鸡飞蛋打，做的是黄粱梦。 神魂颠倒。若你是痴情王，痴在年华；若你是天堂王，荣国府知道一场离散梦，给后人敲响不打自命，不打自命，不打自命，你中啊！ 你没命找病吗？不是， 我说你那个良心都是狗的，人家风光的时候削尖脑袋往里头钻呢，赶上人家倒霉了就跟躲飞点似的躲着人家，咱们还念人呗？你们俩听妈的，咱们赶快去拆这银子，就是出房子卖地也要把乔姐赎回来。 对，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 哎，你意思听我母的，听我母的。 好，咱们分头行动去救乔姐。 走。 找找。 山的荣国府就这么完了，我的乔姐也不知被卖到哪儿去了。 乔姐，乔姐，乔姐，乔姐，乔姐，我的闺女，你在哪儿呢？ 抓你 这男的女的亲的厚的都去哪儿了？王熙凤啊，王熙凤，你今天落到这步田地，怨不得别人。刘姥姥常说的一句话，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那我该去哪儿呢？ 虽然经见的不多，但也看透了世态炎凉。现在我的身边也只有姥姥您了。姥姥，趁我今天还有口气，就把乔姐托付给您。我王熙凤就是到了九泉之下，也不忘姥姥的恩德。 二奶奶，你快别这么说，你快别这么说。 儿啊，记住妈的话，往后姥姥就是你的亲娘了。快，快给姥姥跪下，娇娘，跪。 许娘娘干娘家，岁数有吃汤月色，大火炕上睡鸳鸯，求必是心出艰难心不老，人一看可要自相我的二奶奶呀，从今后我把乔姐来赎呀，同闺女生死 听众朋友，河北省方润评剧团演出的红楼评剧《刘姥姥》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先请听汪正华演唱的《空城计》。汪正华是上海戏剧学校的毕业生，攻洋派。他唱的洋派呢，在京剧界里是很有名的，有乱真的效果。 相国相夫龙虎斗， 山，在那里 山空万音，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我也曾派人去打听那兵的司马兵的兵的往西行，一来是把苏蒙朝才人，而来是将帅不和是解体，你连得三成多小心贪而无言，有多小臣只过两彩地楼，他家等等候了司马到此谈了谈谈谈心西城一街道高进预备着司马好屯兵，只过两无忧别别进早预备下羊羔没酒，我考上你的三军提到此就该啊臣心，为什么有意我定心退两难，为的是何情，所有心痛人两国，我是有有埋伏有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我的来来来，请张成来。 那是杨派名宿汪正华演唱的《空城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请您欣赏一位谭派老生迟世功的演唱。迟世功是北京傅连城科班世子科的学生，得到过严格的训练，后来呢长期在上海搭班演出，解放以后他加入了上海京剧院。请听迟世功演唱的《捉放宿店》。

叫龙人身临家，就好比蒙古的烟尘张牙，不在笼中我打，我岂肯放虎归山有我把人 听众朋友，刚才是迟世功演唱的《捉放宿便》，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姑救姑》。先请听一段二黄原版，这是程婴恳求娘子同意献出婴儿时唱的。梁庆云在这里呢，唱的节奏很稳。 再请听《白虎大堂》。在这段唱里啊，要表现出程婴悲愤至极而又不能说出来的心情。